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中秋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按理说啊，过节应该是聊点开心快乐的事儿，可这真不是三 d 话新闻的宗旨所在。我有时候会想啊，我们这个节目好像就是负责给大家输出负能量，但是这个负能量输出完之后呢，咱们也得负责，这个还是得想想办法怎么办。你说按理说哈，这个记者他应该是监督社会，监督一些公权力，可能就是他本应该是躲在新闻背后的人。但是呢，你看大陆的新闻，就是屡屡发现本应该是躲在后面的人，他们会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这其实就是反映了这个社会一定是哪儿不对了。你看这个继2013年10月份的《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之后，在上个礼拜又有一起新闻记者被抓的事件，而且这一次这个21世纪网涉事的21世纪网呢，它是属于南方系。我当时一看我也觉得有点意外，你说南方系虽然它非常大，它底下有几十个吧，可能得有什么网站、报纸、杂志，它体系非常庞大，但是你怎么着你都会打上南方系的标签。你说南方周末，说句实在话，也是启蒙了一代的新闻学子，很多人的新闻理想就是被南方系所点燃。但是如果连南方系中间的记者，你说这些操守他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你不得不怀疑说现在所谓的有偿新闻、新闻敲诈，它在内地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一种主流。我们来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9月5号，我看的这是《明报》的报道，在3号的时候，上个礼拜三，广东、北京、湖南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之下，上海市公安局组织开展集中行动，把特大新闻敲诈事件的8名嫌疑犯给拘留了。他的这个涉事的这次是21世纪网的主编刘东、副主编周斌，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驻湖南站的湖南记者站的站长，还有几位记者，以及几位上海和深圳的财经公关公司的相关人员，一共是8位。现在是上海警方刑事拘留了他们。那你看这个事实的报道哈，这次其实没有什么争议的地方，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细节披露的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让很多的公知啊，就是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些在微博上讲话很大声的人们，就抓不到可以像上次陈永洲一样反驳的点。你还记得吗，佩芬？咱们还聊过一次呢，是10月份，还聊过几集我记得。 对， 陈永洲的那个事件星期五，我记得是那个基本上周末你是没办法好好睡觉的，你就一直看微博，不停地被刷新，尤其是你睁眼看新快报连续2天请放人，再请放人，你就基本上所有的所谓的正义感就是被这张有官方背景的这个报纸所调动，你几乎所有的情绪都觉得是不是所谓的跨省追捕，就对陈永洲你从湖南跨省追到了广州，本身程序上是有很大的这个漏洞的。那再一个，他揭露的湖南当地的一间应该是中联重工吧，我没记错的话， 中联重科， 中联重科，那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企业的所谓监督方面，那记者他是不是一定是没有道理的？你当时看到这些媒体上和微博上全部炸开了锅，似乎都在声援陈永洲，你当时马上感觉到的是中国现在媒体的这个所谓的采访的环境是江河日下。但是后来怎么还过了3天，央视陈永洲就剃了个光头就出现了，就开始陈述自己是收了几十万块钱，中间的这个链条是怎么样的，剧情马上大反转。所以啊，我就有点后悔，我说当时可能我们这个结论有点下得太早了。但现在你再根据21世纪网的这个报道再出来之后，以后如果真的是再有所谓的记者说自己在采访当中遇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啊，之后遇到以前你觉得是不公平的这些待遇的话，我都会打上一个问号。 我不否认这个新闻会变化，但是呢你会发现陈永洲这个事儿啊，他中联重科是负面的文章18篇， 发了出来。 嗯， 而这一次呢，其实它是有偿的沉默，或者说来一些利好的消息，这个是有区别的。 哦， 因为你当发负面消息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在另外一方去支持他，因为作为记者，肯定是，同行认为你报负面报道，哎，很勇敢，那肯定会声援的。而这次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两个在这个消息的正负面上是相反的，所以他的酝酿的这个娱乐场肯定会不一样。 但不都是有偿吗？就是一个是收钱，我专门去说你的坏话；一个是收钱，我只是暂停说你的坏话。 但是从表面上， 但其实都不是客观的报道事实吧？ 对，它跟事实是偏离的。但是一个好一个坏的话，其实负面新闻的话，可能让我们从一定程度上同行会支声援他了。但是从这个沉默的话呢，就感觉我们心里是有点没底气的感觉。 佩芬，你同意吗？ 嗯，同意。其实我不觉得太早下定论。对，当时你说以商职的资讯来说，还有以他所我们所在的这种新闻环境来说，我觉得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么快第一时间去声援，我觉得也有他的一个社会环境，他的背景在。我觉得那个热血还是在的，那当然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个事实。可是刚刚樊叔用到一句话，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你说记者监督企业。这个监督企业我觉得有两个层次，就是你今天很多的我看很多的那内地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有偿性或者是记者抽油水这些，你去站在监督私人企业的立场上。可是其实记者监督私人企业，这我觉得很怪。因为大宇说，你说像台湾一样，我们可能监督的企业是国，就是国企，是公有的企业。因为它关乎的是纳税人，是国家的财产。可是私人企业它真正被监督应该是股东，应该是它的所有的小股东。记者监督企业，我觉得这个立场很怪。所以可是你看，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内地很多的，我们后面可以讨论到，他在这个新闻领域场的一些站的面，我觉得让这边很多的这些灰色空间可以存在。我觉得这跟的跟内地的一个环境，等我们后面可以好好来讨论。 我昨天身为你先说， 我觉得这个佩芬姐说的这个理解，我觉得理解不一样了。因为他说这个记者监督就是这个私企是一种很奇妙的现象，我觉得其实我不这样理解。因为我觉得私企也在这个经济范围之内了， 是 因为他会对国有企业产生竞争，那么他的一种动作也会对一些国企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你关注他也是其实关注到整个这个经济体的一种发展， 是没错啊。但是你站在监督面，我就媒体人有时候你监督是因为我有这个权利去监督你，可是你说私企的那个角色，我觉得角色定位有点不一样。是我今天不是我，当然的我是你的第四权，我来监督你，而是我觉得对一个新闻的事实，你有负面性或什么，我觉得新闻事实的报道这个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很多的记者会觉得我对于企业或对于政府一样，我好像高于你。 我是这么理解哈，就是说你监督也好，最后看你最后呈现的结果是什么。 是 你就是任何一个媒体，他如果是做的专业的话，他都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我有这个权利去进行所谓的调查性的报道。 对， 那我们就以这个二十一世纪网他的一个报道作为例子。他在2012年的时候做过一个什么呢？就是酒鬼酒的塑化剂事件。那如果你说公众利益的话，当然是跟我切身利益相关的。我喝酒嘛，如果你中间塑化剂，首先对我的人身安全，对我这公众健康是会造成危害的。那媒体你当然是有这样一个义务，如果你掌握可靠的线索的话，你去做这样一个报道。好，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他原来的中间这个报道，他是有他的这个目的的。就可能我揭发你的这个报道，其实我可能并不想揭发你，我只是想说我掌握了你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哦，你可能要给我封口费，或者要给我一笔公关费，或者是给我一笔广告赞助费，你来给我钱，我来给你消灾。他可能最后会沦为这样的一个所谓有偿新闻这么一个事件。当时报道这个酒鬼酒之后呢，当天湖南这个名牌酒鬼酒，它在内地 A 股的白酒板块就全线大跌，而且呢它一天就蒸发了300多亿元人民币，酒鬼临时就停牌了。但是呢有人就开始揭发说，你这个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驻湖南站的记者 你本来就是一边做着所谓的监督企业的这个活，但是同样一方面你又开公安公司，你专门是向企业收保护费的，所以如果是有人抓住他的这个把柄的话，可以说你的首先这个监督报道你根本上你就是不清白的，就别人会给你抓很多的辫子，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会抱着其他的一个目的。就包括这次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媒体公布出来，警方经过调查，就是说这些所谓进行有偿新闻甚至是新闻诈骗的媒体跟公安公司，他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利益的勾连体。他就是说的很细，他说其实从2013年11月以来呢，这个21世纪网的主编副主编还有部分的采编经营人员就勾结上海深圳的几家公安公司。他们用什么办法呢？就是先采取公安公司来招揽介绍和业内的新闻记者来物色筛选这样的方式，来找这些上市拟上市重组转型就有这样需求的一些公司或者知名企业作为他们的目标来进行敲诈。如果你不合作，我呢就在我的这个网站就开始发布一些负面的报道进行恶意的攻击，来要挟你要给我投放广告或者是签订什么合作协议，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在中间捞些广告费或者好处费。而且现在的初步查证已经是有数十家的企业牵涉在案中。我昨天还跟几个做财经新闻的报道的这个记者朋友聊了几句，我说你们做这个事儿吗？他说我们因为就是为了避嫌，我们网站不做。他说你如果是仔细的看啊，他每年我记得应该是证监会是去年底开始说重启 IPO 吧，你看他说 IPO 暂停的时候，你基本上看到这些所谓进行上市公司新闻报道的这些报纸，他们可能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但是一说重启 IPO 立马开始招记者。他说这个时间点是非常怪异的，如果你去仔细揪的话，他说这些有这些动作的可能都会有问题。我说哎，这是个查案的线索。 因为这个 IPO 其实对于记者来说，他财经记者工资比较低，那有这样的好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真的不会错过，因为这个获利的方式比较简单。因为相当于 IPO 的阶段呢，会有一些公司就竞争的公司会来去尝试在你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在那个婴儿阶段就把你扼杀了，那他可能报你的负面消息，那就需要遏制他。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本身呢又想把自己的这个公司好消息报出来，或者说把一些所谓的一些财务报表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信息，或者说他的公司的这个本身材料里面就不好了，那他会规避掉，那他就会有封口费。那这个里面其实比较容易操作， 就是说双方都有需求，一个说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钱，谁给我我干嘛不要呢，是吧？谁会跟钱过不去呢？第二个反正我也是需要媒体做宣传，我要是花一笔钱，而且我据说这个 IPO 他会注重这个企业上市之前他要看你的社会影响，也是给现在的这个，因为你政策方面是留下一些寻租空间的话，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看一拍即合。 可是刚刚樊叔你讲到一个东西，就你有一些负面消息出来的时候，可能他的一天市值就会掉几百亿，而这市值掉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是投资人的，所以他其实严重。刚刚盛伟提到金融秩序嘛，他影响的是一个金融秩序，他绝对不是只是一个记者收钱或怎么样的一个新闻道德的问题，应该是法律的问题。你想想，如果这事情发生在香港，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的问题呢？而且这中间可能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涉及内线交易的。可是另外一个我也会觉得，我觉得不解，就现在我可能从这新闻开始，很多的人会告诉我，其实它是一个通用的现象，已经存在很久的现象，大家见怪不怪的现象。就像很多的记者可能啊，财经记者薪水低，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赚钱的灰色现象。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它是可以存在的，企业也愿意给钱消灾，记者也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来加薪的方式。那可能也许在国家执法的层次又觉得，如果没有太大奸大恶，我可能想抓的时候我抓，可是其他的时候我大致上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它的存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所纵容下来的。可是你说对不对？老实讲，待会我可以去讲。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且我比较不太能接受的是说什么薪水低，而且是财经记者薪水低。你说真的比薪水低的话，我相信财经记者一定不是你说各种跑什么文化口啊，什么时政口啊，民生口啊，财经它会相对来说更低吗？我这个不认同。而且 业内一直有一种说法，就说因为这些编辑和经营他没有办法分开，所以呢就会导致你一个记者一个编辑，你可能同时承担着广告方面的业务，所以就会导致呢中间有更多的这个利益空间是可以发挥的。但是是不是这个是根本的原因，或者我再追问一句，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还有没有显得比较干净的，就至少我们现在台面上你是看不到他会出这样的新闻的一些媒体或者记者。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再接着聊聊。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贝芬。 我不知道财经新闻这个圈子啊，在内地的新闻圈里面，它算不算一个特殊的圈子？因为你现在看起来这些爆出来的所谓的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财经新闻，是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揭露？还是说，其实其他的圈子它也有一些有偿新闻在里面，就是新闻腐败，但是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明显。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专家级的观点，他呢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的教授展江。我一个就是请教他，我说现在是不是记者同时承担着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就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机制方面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去让记者完全的保持独立。那再一个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新闻腐败，它会不会有一些的分类？比如说我们很少看到体制内的这些新闻机构他们是有腐败新闻爆出来，但是我又看到真的是一些媒体人写的文章，他们就讲到，你就包括新华社他们有些驻站的，或者是央视他们有些驻站的记者，这些记者是非常乱的，甚至包括央视他们自己都出过片子，就记者站里面的记者他们是怎么样去收钱，跟当地的这些政府啊或者当地的企业呢，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可是我们不会看到你说央视会曝光什么公安机关人员是冲到央视哪个记者站去抓记者，我们只会看到这所谓的市场化的媒体南方系的媒体这个网站的相关人员被抓，那这又是为什么？他会不会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市场化媒体也是有些区别对待的？来听一下展江教授的意见。 这个情况确实存在很久，而且官方也采取了某些措施，这主要体现在2009年新版的那个中国记协，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他新制定的那个章程叫职业道德准则，它上面明确的就提出这个是不行的啊。当然他也没有强制力了，但是他是半官方的机构啊，所以还是代表官方的一种态度吧。但是在现实中这个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没有用？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吧。首先就是说，现在的媒体，特别是行业媒体，就是那些部委的媒体，还有整个的纸媒，现在的经济非常困难啊，越来越困难。所以从这点来说呢，他们为了生存，他因为没有退出机制啊，谁也不愿意死亡，官方也不愿意看到他们死亡，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死亡。如果真正是市场经济社会中，那你经营不下去的报刊，就像香港的一些报刊一样，经营不下去它就自动就会倒闭，或者说被别人收购。但是大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它只能按大陆一句俗话说，就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所谓的赖活着，就是以违反职业道德甚至是违法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收益，来维持自己的这种苟活生存啊。这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一个情况。因为最近几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太快了，那么广告和读者大量从这个纸媒流失掉，那所以这种局面呢，现在就必然导致不光是记者本身，媒体他就会暗地里支持记者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媒体腐败啊，新闻腐败，它至少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记者个人的问题，编辑个人的问题，他收受别人的好处，甚至是敲诈勒索；还有一个就是报社让他这么干的。 这个敲诈勒索说起来是为了报社的生存，不是不单单是为了记者自己，所以这是媒体这一级的腐败。那么当然还有大量的记者个人他去腐败，所以他至少是两个层次。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现在不清楚二十一世纪网他们是为了他们所在的媒体去敲诈勒索，还是他们为了自己去敲诈勒索，还是两种情况都存在。但是很显然现在中国媒体特别是纸媒和纸媒所属的网站的困境，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敲诈勒索是他们的生存的方式。根据国际上的分类，就是腐败两种嘛，一种是敲诈勒索型的，一种是勾结型的。勾结型的就是说通过一种利益交换，双方非常友好的达成默契或者说协议，我让一个地方官员或者说地方上的一个什么企业家什么在新闻联播啊在什么节目里面露面，然后你一定要给我回报，往往就是说双方达成一种默契，非常愉快的非常高兴的交换利益。我在媒体上，我在强势媒体上，如电视啊，如啊非常强有力的官媒上，让这个地方上的一些官员啊企业家这个露面啊，正面啊这个吹捧他们啊，或者说正面树立他们的形象，然后呢地方上的那些官员或者说是那些企业家就给记者汇报，那比如说我送你一套别墅啊，我给你一辆好车呀、啊、等等，那甚至有的是长期的关系，他不着眼于利益给你经济上的回报，而是说长期啊这个多少年间跟你建立非常友好的关系，慢慢来回报你啊。这个呢就是勾结性的腐败，但是勾结性的腐败呢它是我们看不见的，是幕后的交易，而且呢双方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它也不存在双方撕破脸就是我去举报你。而敲诈勒索型的腐败呢往往是一些弱势媒体啊，就是经营上非常困难，官方也不扶持的那种媒体，就是我们说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市场化的媒体，特别是行业媒体啊，这个官方啊不补贴不支持，自负盈亏，自己去找生存之路啊、如果不行的话他就肯定要去敲诈勒索了。但是敲诈勒索的后果往往就是对方怀恨在心，有时机有机会就把你给举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媒体上看到的多半是敲诈勒索型的腐败。 好，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展江教授，又让我们开眼界了。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勾结型的，一种就是勒索型的。而且呢，听他讲这个勒索型的还是其实比较惨的，因为自己没有办法用更加高明的勾结型的让他看不出来的这个手法。这个佩芬，台湾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听得难以接受，不可无法呼吸吗？ 刚刚其实教授讲了，就是因为生存的困境，对，所以会有这一些腐败。说老实讲，我不知道，我觉得腐败这两个字跟新闻跟媒体就是 怎么可能 挂在一起？最近你说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看很多内地很多文章，新闻腐败它的原因什么，连环球时报都来批评新闻腐败。我觉得老实讲，就跟我当初想要做新闻的那种热血跟理想，到现在还有，我觉得那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在一起的。对。可是你 台湾有这种事情吗？ 其实你说，或许它包装的更加高明一点。你说好，有些收钱的新闻有没有？其实台湾政府都会做啊。我们叫做置入性行销。有些地方它其实政府会有宣传预算，然后它会下给这些电视台。那电视台可能会做一些就比较利好政府的这些新闻，那其实它也是一种的有偿新闻，不是吗？ 对 呀、 那它就是有偿新闻。你像香港，我印象当中就是如果你在电视里面看到有一些的广告，卖楼的或者是卖什么医疗器械的或者是卖什么药品的，经常会有些人投诉，他就说其实你这个就是广告，但是你误以为让我是一个新闻节目专题节目，你就是不对的。就香港它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规范嘛，但是你想好像听起来台湾这个大家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新闻还是广告，是吧？ 现在很多问题就在于它其实是广告，但是它实在写得太像新闻。 对啊，民众他没有分辨能力怎么办呢？ 我记得前两天一个很好的例子，春雨他就有一天在找中国时报中国电子报的头条，他找半天找不到、然后他就说，后来他发现下面就那个报纸下半部有一个在讲马政府我忘记哪个了。他以为这是当天版面最大的字，他以为就是头条、但不是，它其实是一个广告来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很有迷惑性，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广告还是新闻。可是 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这一个事件里面或者是这个现象里面，嗯，我讲到一个，就是大家都这样，所以它是一个通向，所以你进了这行你没得选择，好像是让我真的会想到你说五六年代那时候的香港，嗯，大家看过雷洛传，雷洛本来是一个很正直的警察，嗯，他因为他当了警察之后发现哎，整个警察局大家都在收钱，嗯，然后后来他一开始因为他不愿意融入，他觉得然后被人家欺负干嘛，嗯，后来他也融入，因为大家都这样，嗯，可我是有时候觉得因为这个现象是大家都这样所以才会变得这样，还是我实在很难讲，但是我始终觉得 可以解答解答。 对， 身为这个有当过记者的经验，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嗯，我当时选择当记者、当主持人，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会比较正义。嗯，也是跟腐败相违背，所以我当时离开了某些地方，是选择了，就是我没有办法沉默，我只能选择离开。 是，嗯。 但是我不去解释在什么地方。但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有一点是比较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就是现在我们全世界的所有的新闻里面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就是这个新闻在播放期间是不允许播插广告的，对吧？ 嗯， 不允许插广告。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新闻里面插了广告， 嗯， 以及是软质的那种新闻，就软新闻， 嗯， 其实很容易就出现了关系片这样的情况。 嗯， 那关系片的话，你说是怨记者吗？也不是怨记者， 怨老板。 嗯，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是真的是大家是包括记者本身还有媒体的拥有者、政府跟整个受众，我觉得是大家来营造出这个媒体环境会长什么样子。可是我始终觉得媒体，我在这节目其实聊了很多次媒体，我始终觉得媒体是社会公器， 嗯， 它不是一个企业或是政府拥有的，它是属于大家的， 嗯， 所以在这个社会公器上去做什么事，并不是你今天你企业主我觉得我收了钱就要做，它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巨大的。 嗯， 我觉得那当然是你要有这样的理想或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来做这件事情。 嗯， 可是我还是觉得当然内地有很多它的特殊环境在， 嗯， 就像说你作为一个记者你做什么事你有成就感， 嗯， 你现在问我，好，我告诉你打扁案的时候我好有成就感， 嗯， 我在追扁政府在贱卖土地公有土地的时候我很有成就感，然后我可以揭发政府别这么说谎的时候我很有成就感。 嗯， 那我不知道也许在媒体环境的不同，可能也许在很多的内地记者他觉得可能在某一些的场域他没有办法得到太多的成就感， 嗯， 他只能在经济私人经济领域里面得到成就感。 我觉得也有成就感了，因为我现在这个社会会有一些变化， 嗯， 很多人抱着这种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心态， 嗯， 去对记者的态度已经明显变化了，因为我觉得在之前可能对记者还是比较尊敬的， 是 他说，哎，你来了之后他会热情的接待你，但是呢现在其实他们在表面上很微笑的状态下可能内心其实另外一种 犯嘀咕，你到底是不是真记者， 是 他一是犯嘀咕，二是什么呢，他会想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到底想干嘛， 我 是想收钱还是监督我， 对，他会这样来想。所以之前我的一个朋友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事情，他之前就去一个地方去监督， 嗯， 发现这个每家每户的户口本上多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名字，他当时呢就这事儿大了， 嗯， 他就被这个软禁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他们说你稍等一下，你喝杯水什么的。 嗯， 他后来 他是央媒的记者是吧？ 央媒记者，他就被反锁在里面办公室里面。他们其实外面人很简单，他就想这人来干嘛来了，得想一个应对措施。那个记者其实也会发现已经被软禁了， 他是抱着正义的目的去报道的， 他是抱着正义的目的去报道的， 嗯， 他拼命的打电话，打这个包括当地这个市的， 嗯， 省的公安厅的电话， 嗯， 来把自己解救出来， 嗯， 但会发现真的自己出来的这个身份被认可了，是某央媒的记者的身份，他们对方也承认的情况下， 嗯， 那对方就开始软了， 嗯， 就从硬到软的一种态度开始追着你跑， 嗯， 给你比如饭局啊，那个塞钱， 嗯， 那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钱的多少是否会腐蚀这个记者， 嗯，后来那个钱收了吗？ 没有收，因为那个钱太少了。 新闻报了吗？ 新闻报了，那个人就落马了， 哦， 对，所以我在想 成就感就来了吧， 那种感觉就是你的， 嗯， 你的话会那么有力量， 是 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 嗯，你知道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也问了一些身边就是可能刚入行的朋友，但是他们这个入行的起点在内地，然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说啊，这个不都这样吗？我说那这难道不对吗？ 他可都这样，你知道内地的记者薪水有多低吗？他们要是不这么干的话，他们根本没法活下去。我说那就别干啊，你既然干这一行，你说你最开始支撑你进入这行的一定不是说因为这行可以收 钱， 而且你收钱收的都不安心啊，你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干？你干点别的理所当然的光明正大的挣钱不更好吗？然后大家也聊不到聊去，但是他说这个在内地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我又觉得另外一个心态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做上个礼拜做全部体全是空，就是有话直说，听众打电话来的时候他们会说现在官员腐败我们大家都有意识，这个都知道，全社会都在反腐败，抓老虎抓苍蝇，但是你说新闻记者腐败我们还真是很少听说，就是我们老百姓自己我都没法分辨。因为你看官员腐败他如果是地方官的话，是父母官的话，我们很容易知道他们地方到底干了些什么。但你说一个记者他要是报道专业的新闻，你说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根本没法分辨他到底是有不平衡的报道啊，还是他这个是有针对性的报道。你必须有专业的鉴赏能力，你从专业角度你才能分辨出来他是不是有进行所谓的有偿，他这是个问题。可是你说记者监督社会我们都知道，所有人都对记者抱以很大的这个期望，你说记者甚至当法官当什么信访员各种各样的身份记者都接然有之，但是谁来监督记者？他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想不到到底谁能够来监督记者呢？好，我们三立化新闻再稍微又休息吧。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找找专家，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佩芬。 上两节我们吐了很多的槽，其实不光光是财经媒体，跑其他线的这些记者也不见得是干净的。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还是有一些的媒体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至少在现在来看你是没有看到有任何就是关于他们操守方面的负面的报道出来。比如说财新，胡树立的团队，也比如说胡树立过去的团队叫做财经杂志。但是呢我也问过一些专家学者，我说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会比较干净。他这个一个是跟他的媒体的规模是有关系的。那你像这次二十一世纪网，他虽然是出自于南方系，但南方一下面他的涉及到的媒体太多了。你如果光光就南方周末来说可能还比较好管，本来十个人，他说这些文化上面你选人的这个过程方面，或者你用人方面，这个是都是比较好把握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几百个人的团队你就非常难管理。他说再一个呢，你比如说像一些地方的这个记者站，你不管是央媒也好还是一些体制外的市场化的媒体也好，他一旦是在地方，他说这个利益关系就更加的纠结错综复杂，这个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这其实也是展江教授他举的一例子。他说为什么财新相对来说就做得比较好呢？当时他们有过一篇特稿，我记得是陆源写的，这个写的他就是完全是披露 IPO 所谓沉默的有偿沉默的他整个的利益链条。可以说我说那他写完之后不怕得罪同行吗？那当然会得罪同行，但是同行因为他们自己太脏了，所以没有办法是直接的出来反击，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你反击那你不是就暴露自己这个处在阴暗面了吗？他说大家在背后都是咬牙切齿，但是在国内这样做的媒体和媒体人非常非常少。你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要非常干净，是找不到被别人攻击的一个把柄，二一个你攻击别人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你拿到的证据链脸是要足够的完整和足够的这个准确，你才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底气去站在所有的这些负面你对立面的这个对立面。它再有一个就是要强有力的这个企业文化来进行支撑。你说新闻尤其是刚入行的这些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你支撑可能就是靠的在学校里面受到一些新闻 闻理想、新闻专业主义的教育嘛，你是希望进入这个行当里面能够改变些什么，能够报道出来一些所谓监督社会、带来社会进步的一些力量。这个就需要非常强势一种和一以贯之的和一个核心的灵魂人物，他说带领大家，就让这样的一个文化或者这样所谓的薪火相传，它是代代相传，它中间不会断，它这个是非常非常核心的。而且再有一个就是它的非常关键，就是它自身的财务状况是好的，就是说我自己的记者编辑我能有一份体面和维护尊严的工资。 没错， 你说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大型城市里面，你自己都活不好，你说你去跟别人打抱不平，你去声张什么正义，别人都会觉得好笑，你看你自己活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里面观点我有几个点听了都不是特别赞成。 是吗？ 你说的第一个，这个规模大小跟这个管理上也有一定的这个就难度哈。我觉得不是，是因为是领导到下层的一种默认的关系才导致这样的一种发生。而且就会发现你新入行的一些记者，他就会按照老人的这种规矩来做事儿。比如说你出去领个红包车马费，这很自然的事儿，他就会说啊，那你就不用再拿给我了，也不用再上交了。这个入行那种规矩的话，它慢慢形成之后，包括你很多老人都在聊这个啊，比如这个有没有你认识有没有这个 IPO 的企业呀，他问你，那你可能说了，那这种你就在这个利益链条之内了，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其实这个环境已经形成，那至于说财新他这样报道 IPO 有偿沉默的获利方式，我觉得其实他报道出来也没有得罪很多人。为什么？因为这种获利方式已经是 因为他没有点名， 因为这个他没有点名、二是呢这个获利方式比较 easy， 就比较简单低级的一种方式，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觉得财经圈，因为我可能有幸在财经媒体做了一段时间，虽然很菜鸟，但是这个获利方式我还是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我只在 他也没揭露什么特别大的黑幕是吧， 没有， 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潜规则， 对， 心照不宣， 对，心照不宣的一种规则而已。 可是我刚刚觉得樊树讲到几个重点，我觉得在台湾很多时候，我觉得企业的管理还有你整个你说新闻界它就是一个薪火相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守旧一点，说真的对我自己至少这是实用的。你说就像说你在台湾很多的新闻网站，新闻台的网页你去打开它第一页都会有一条什么叫做新闻自律公约。这是所有的新闻台，你当然你说它做的是不是这么落实到做到每一个，我不觉得真的每一个都能够，要不然现在大家也不会觉得台湾媒体这么多问题。对，可是我觉得这最起码是你至少我把这个规矩定出来，你在我这里做记者，你可能要遵守一个最起码的一些道德底线。你说最起码你说不能做假新闻，不能有利益说，这清清楚楚的实界告诉你，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灰色空间的。还有其实在你不觉得新闻品牌要建立真的不容易，世界上这么多，你就算是美国， 但是摧毁起来非常容易， 真的非常容易。你说我特有感触的就在于台湾很多时候在我年轻岁月，我觉得在一些新闻媒体我真的觉得它是我的骄傲。可是现在你在台湾也遇到的问题就是当财团的手慢慢的一家一家媒体去并购之后，这些财团究竟在这些媒体里面，他们常常在外面接受访问就说我从来都不干涉编采。我真的都在笑，怎么可能，你买媒体不就是要干涉。可是说真的，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可以做选择，就是自回归到最基本的，就是我自己，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改变我自己，或者是去讲委屈我自己，我做不到那我只能去选择其他的地方。但是讲到薪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的，有些时候企业主也真的必须要有一点我觉得道德良心，真的。你说台湾其实真的很多毕业生，你说大概我想很多记者大概七八千块港币，就可能五六千块人民币，大概是也是这样的。 那跟大陆的起薪可能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可是你说其实 要高一些了。 可是企业主会觉得，当大家都在觉得记者薪水太低的时候，企业主会觉得你不做大把人做，因为太多人对媒体有憧憬有梦想。所以这会导致什么？就是媒体新闻素质的低落嘛，因为谁都可以做嘛。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环环相扣的。那你要长远的思考， 要有远见，那这样的人我觉得 但是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如果是想发达想发财、嗯、奉劝各位不要进新闻圈， 是 你看全世界基本上没有一个正面的例子你可以靠做新闻来发达的。当然你如果做新闻做得足够优秀，比如说你经常可以出书啊干嘛的、嗯、你完全成了一个作家而且很有名的作家，这可能是另当别论。但是你如果仅仅是靠做记者，你想成为什么百万千万富翁，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好，我们来问一下展江教授哈，那既然听到我们这么多的吐槽，如果是想要杜绝这样一个新闻腐败的话，我们应该从什么方面入手，有没有一些靠谱的建议？ 刚才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嗯， 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呢，仅仅要求编辑部和经营部门那要分开，这个现在已经是无效了。现在看来呢，要动更大的手术，这个手术就是说首先要以法律来制裁这种敲诈勒索行为，因为这不仅仅是职业道德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它是很显然触犯法律。那么中国的媒体呢，按照中国官方的分类，它是属于事业单位，那么这些所谓的编辑记者如果去敲诈勒索，数额达到10000元的，数额达到10000元就可以定罪，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鼓励媒体之间的竞争和建立退出机制，办不下去的媒体他就应该关闭，他就应该倒台， 嗯 啊，而不能让他随便的这样以各种各样混乱的方式去生存。鼓励竞争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优胜劣汰，好的媒体啊就会生长的比较好，那些差的媒体就会让他退出历史，退出这个媒体这个舞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媒体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啊，你这个媒体存在腐败行为我也可以揭露你啊，所以这种行为仅仅靠警方那他是忙不过来的。我觉得这个行业之间社会舆论它的力量应该充分的发挥，社会舆论的力量、行业的力量再加上法律的力量，我觉得这几个力量合起来再加上市场的力量恐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它这个腐败已经是可以说深入中国相当一部分媒体的骨髓了。 好，深入骨髓的腐败，其实我们能想到大量的例子，而且包括有一张报纸叫做中国经济时报，这个报纸呢是展江教授刚才我们上午在做这段电话访问的时候呢他反复举到过的例子。这个报纸他有一个王牌记者叫王克勤，我们知道他现在他其实已经不做记者了，是专做公益。但是呢他说这个报纸呢实际上他是做非常多有偿新闻的报道。我说那不是很奇怪吗？你说有这么有名牌效应的哈，一位看起来是非常独立的，就是完全公益性质，你看不出来是任何有私利的这样一个记者入驻，但同时他的这个报纸本身又存在着这么大的一个瑕疵。他说这就是啊，他说一方面我找一个正义的化身来为我洗白，但是同时我要维持我报纸的生存的话，我在背后进行着非常多的完全没有办法让世人知道的一些内幕。他说这其实大量的媒体都在做着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说这家报纸吧，它是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委，但是这个部委它平常不会给你发钱，就是你享受不到任何就是你作为公务员应该享受到的任何的福利，但是你要想生存，你又不想让它倒闭，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他说就是造成了大量的在中国这种奇葩一样存在的媒体。但是在香港其实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苏耀基教授，我们来听听他这个如果这样的事情哈发生在香港的话，我们应该是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处理，为什么香港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少见有这样的一种丑闻曝光的记者和媒体，为什么？ 我想在香港有一个监督系统啊建立起来可能已经比较久尤其是在财经方面，我知道在香港的新闻媒体不管是报纸、电视还是电台，他们对记者、编辑的一些行为，这个监管是比较严的好像你在电台评论一些什么东西你就要声明是我没有买这个股票啊，我跟这个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啊，就讲得很清楚。可能内地因为今年发展比较快，对这方面的规则的建立可能还 不一定是很完备啊，或者是跟不上这个情况。 嗯 啊，而且在香港来讲，利益一方面是业内新闻业内这个监管跟这个做法是比较成熟，另一方面我想在这个监管机构不是新闻类新闻业，是就是说在好像香港的这个联交所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们这个一些法律上也可能是规定得很清楚啊，所以出问题的机会可能少一点啊。在国内可能刚才讲发展得太快啊，很多事情可能还没有碰过，或者说机构的数量也很大啊，所以然后牵涉的钱可能也很多啊，所以这些因素造成这个诱因比较大，所以就会有人会做这些事情出来了。 嗯，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在香港的话，我们看到香港记协经常是会发声，会有角色的。那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发现相关的记者他们在进行这样一些所谓有偿新闻报道的时候，香港记者协会他们有权利对记者的这个报道权利进行一些干涉吗？或者说终止他的一些报道的资格之类的？ 记者协会是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他们可以作为发表他们的意见，去谴责这种行为。香港另外还有一些机构，包括这个报业评议会啊，等等，好像新闻人员协会啊等等，很多业内以及业外的机构都对这些行为啊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当然这些发表意见，但是真正要监管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法律啊。去监管，然后采取行动的。我想这个法律行为是比较主要的。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位专家的，应该是从解决方法上面他们的一些回应哈。我们稍微休息吧，我们最后一部分来讨论一下，到底这些方法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可不可行，靠不靠谱。好，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刚才几位专家都会提到过说，所谓的要加强市场化的竞争，就是有一些办不下去的报纸，你就关门了嘛，关门算了，你也不要再苟延残喘，就是再进行一些所谓的一些利益方面的抗争，但是其实根本对谁都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公众来说，这些所谓的新闻其实根本就不是新闻，可能对于一般的受众来说，它就是垃圾，我觉得。但是呢，你说这个在中国，我觉得太难了，因为你整个的媒体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垄断的形式嘛。你刚才讲到财新这个例子，它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就是现在也有人会比如说质疑一下，你说胡舒立团队他本身是不是因为跟王岐山关系比较好呀，就跟中纪委的这个关系会显得比较特殊，才显得他们有这个独立的报道的出口。这个也不是一个人说了，我发现很多的这些媒体观察者都在讨论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在媒体它本身对于政府来说它就是处于一个弱势的这么一个地位，你现在又在新媒体的大环境的冲击之下，就是很多的媒体它一报道权限是受到限制的，第二我现在根本上可能我日常的这个运营我就遇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我都不知道我第二天整个报纸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还让我现在有一些立竿见影的生财之道你不让我做，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我其实非常悲观，我觉得要这个改变的话我很悲观。 我觉得啊，其实改变起来的确有一些方法，就是市场机制，我觉得很有效了。 嗯， 因为这些媒体它本身苟延残喘的这种状态，其实已经就可以关门大吉了。为什么？因为 有人在里面工作呀。你说关门了，这些人去哪儿呢？怎么办呢？ 他们自动会关门的。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呢，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不看他们这个报纸了，或者说觉得他们的公信力已经越来越弱了。当弱的时候，自然会被市场淘汰的。 嗯， 那现在本来买报纸的人就很少，那其实再这样的话，其实更少了。那我觉得，其实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支撑他，有人愿意支撑他一部分资金给他，那可能还能这个时间会拉得长一些。 嗯， 而现在如果说一些国家对于某些这个报纸来说，就直接放开市场化，也许会好一些。 嗯，凡事悲观，但我们总要正面一点。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媒体合理监督政府，政府合法监督媒体。我觉得就在我常常讲过，什么东西都是一条线。 嗯， 现在就在政府这条，例如说监督媒体这个法是不是过了？ 嗯， 这条线过了。 嗯， 那媒体监督政府或监督企业好了，这条线是不是也过了？ 嗯， 可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许。人，你刚刚讲到人，其实人让这些游戏其实很单纯的。对我来说，其实新闻就很单纯。最近比照出你说在 ISS 砍掉两个记者的头， 嗯， 这些记者明知道这些地方是这么危险，为什么他们还要去？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时候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 新闻 本质上的一个为什么？因为人民有群众有知的权利， 嗯， 站在这个权利之上，记者去把事实报道给群众，只是因为。 嗯， 好，市场化也有市场化的困难。你说台湾的市场化遇到什么困难？ 嗯， 那就是我的出走， 嗯， 开玩笑的。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在于大家要去珍惜这个价值。 嗯， 只是很多时候我也不会讲。可是我觉得人还是要正面看，因为如果大家都这么悲观的话，他就没有改变的可能。 我一直把记者拆分为记录这个历史变迁的一个人，那叫记者。我在想，记者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记者，什么样是一个不好的记者？现在其实我们很难分辨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人真的监督我们记者的话，我在反问，有一次我去以记者的身份去买一个商业保险的时候， 嗯， 他竟然说，因为你是记者，所以无法提供商业保险，因为你的属于高危职业。对，这样高危职业，其实我们更应该去有一些法律条文去保护他，或者说来监督他， 嗯， 这是一个两方面的一个过程。哎， 盛伟讲的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在讨论全媒体的时候，我提到过，我说中国现在没有新闻法，而且新闻法这个讨论。 嗯， 从80年代末大家就开始一直吵到现在都没有。如果你一旦是要设立新闻法的话，这个有非常难以控制的这些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可能包括什么戒除报禁啊，这些有些人在喊着，如果是一旦要冲破这个的话，他遇到的阻力会非常大。但是并不是说只有新闻法才能解决得了，就是现在如果你是按照你看21世纪网它这样一个例子的话，就是现在的法律系统里面它是有法律是可以承办的，但是我就觉得你说既然是法律，它是由人执行的，就刚才我讲到你说一些更加隐秘的或者说一些体制内的，他们就完全可以做到说我根本就是双重标准，有的人我就视而不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让你过去了，有的人可能看你比较好逮，我就逮住你了，甚至有人他们会有其他的一些联想，说为什么这次整治的是21世纪网，难道还有别的目的？你看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都会畸形了吧。但是你看这就是现在的一种现实情况。盛伟讲的，你看记者他又是高危他又是弱势，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无节操，他可能很多人也没什么底线，但是你在现在这样一个情绪下还要想要彰显的话，我想可能还是佩芬这一招最管用，就是你要不断地强调所谓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尽管可能走出社会的时候你越来越发现这根本就是一场新闻理想主义破灭的旅程，但是怎么办？因为可能你就是爱着这样一个职业，你爱着你身上的这样一份头衔，你爱着你身上的使命，那就先做下去吧。如果真的是哪一天发现这个实在是不能忍，就像佩芬同学一样，那就出走吧，离开吧，也不带后悔的。好，我们今天说了很多，那是还要记住啊，今天是中秋节，还是要祝各位中秋快乐，多吃点月饼，拜拜。